间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12月24号，在备受关注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主棺清理现场，考古人员在主棺内外棺之间新提取出了96枚金饼和若干枚马蹄金、灵纸金。截至目前，金饼总数已达285枚，是汉墓考古中最多。专家预测，海昏侯墓考古价值有望超过马王堆。海昏侯是谁？为什么能有如此多的陪葬？这些个金饼金器有什么特点？考古工作如何推进？考古价值如何界定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海昏侯墓汉墓考古之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刚才呢，在导听当中哈，给大家介绍了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备受关注的南昌西汉大墓哈，海昏侯墓。在导听当中也介绍了，前天的时候，这个主棺的清理现场啊，咱们的考古人员又发现了96枚金饼，还有很多枚马蹄金、磷纸金等等。那截至到目前啊，从这个海昏侯墓当中发现的金饼总数已经达到了285枚。考古专家表示说，这是发现的金饼数量是汉墓考古中最多的，那也体现了墓主身份的尊贵。其实喜欢考古的朋友，或者说对这个海昏侯比较关注的朋友哈，可能知道这个新闻一直以来是陆陆续续的啊，在映入我们的眼帘。那这次呢，是他的主棺内外棺之间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发掘，而且发掘出了如此多的金饼。另外呢，像这个南昌的西汉大墓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文物价值的一些这个考古文物出现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结合前两天的这个新闻啊，跟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曹宇杰，他呢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学硕士，也是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简都博物馆、岳麓书院等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同时也是我们异空间的文化导师哈。请宇杰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海昏侯墓汉墓考古之最。欢迎宇杰，你好。 大家好。 你先来给我们评价一下吧，就是这个海昏侯墓在咱们业界哈，考古学界它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巨大的一个效应和影响力？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一个事情，10月份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性的消息出来，然后铺天盖地，然后马上海昏侯就成为了今年，相当于是今年文博圈最热的10大关键词之一了吧。 现在有人就是情不自禁的要拿它跟咱们非常著名的马王堆墓来进比较，因为他们都是汉代的墓。 对， 而且我们知道马王堆出土的很多文物呢，对于我们了解那个年代的历史有非常重大的这种价值和意义。为什么会把他们两个放在一块儿比？有人说他的考古价值有望超过马王堆墓。 是这样子的。评价海昏侯墓，可能是大家对西汉考古并不是特别了解，就只知道马王堆，因为马王堆有出土这个西汉女尸，也就是我们 俗称的这个马王堆诗诗。 嗯， 但是事实上来说，两个墓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比，因为第一个马王堆墓是西汉初期，然后这个海昏侯墓呢，现在专家来定它的一个年代应该是到了西汉中后期。 嗯， 第二个级别不一样，马王堆的这个级别它是代侯。代侯夫人墓是一个女性墓， 就他这个墓的主人是一个女性， 对，是一个侯夫人。 嗯， 然后海昏侯的话，他是现在能够确定他是海昏侯，有可能如果是刘贺的话，他可能是汉废帝。 嗯， 是一个这样子，他是从汉废帝这个人，就是如果是刘贺的话，他是从昌邑王，从一个地方的王，然后做到皇帝，27天的皇帝，再到侯，那他的等级肯定不是一个就是小国长沙国的丞相的夫人可以比的。 嗯， 然后第三 级别不同， 对、 嗯、 第三个他们的这个发现的东西的侧重点不同。 嗯， 虽然说马王堆发现了大量的漆器，在海昏侯墓里面也有发现，然后马王堆，但是马王堆它主要是以丝织品和诗诗为主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重点。 嗯， 那么海昏侯的话，它主要是以金银器和玉器，因为海昏侯它的级别比马王堆高，所以它的很多的陪葬品它是用的真金、 嗯、 真玉，而不像马王堆它用的很多是仿铜陶礼器、 嗯、 就是用的陶制的和泥制的。 哎，那从这个墓的规模上呢、 嗯、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里面的一些这个文物、 嗯、 那从规模上来讲、 嗯、规模上来说的话，海昏侯它是有一个陵园的，它保留了这个陵园，但是现在马王堆是没有陵园。同时它这个海昏侯它不只仅仅是海昏侯墓不仅仅是一个墓，它是一个墓葬群，它旁边有它的陪葬墓和它的家族墓、 嗯、 然后而且它这个陵园里面还有可以看得到一些地上基址，甚至还发现了一口水井，这一些都是马王堆的墓葬是没有的。 哎，所以刚才雨洁给大家这样介绍，我们就大致能了解了哈。其实不管有人就是大家会情不自禁的拿他们两个做比较哈。而且呢，我们也刚才分别说了，其实他们的从身份到这个性别， 对， 到里面出土的文物的这个侧重点， 对， 其实都是 不 一样的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墓我们的发掘，包括对它的研究，其实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都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对， 所以从积极的角度一面去评价的话，他们的这个价值其实都是不可估量的啊。 对， 哎，刚才雨洁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个海昏侯墓呢，我再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它是在南昌市新建区大唐坪乡关西村东南大概1000米的这个墩墩的这种山上啊。但是呢，它是从2011年的时候，其实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咱们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开始进行这种抢救性的考古发掘。整个墓园呢，刚才雨洁也说了，其实它很大啊，它有4万平方米，它是一个墓群。对吧？ 墓葬群 啊，而且呢，我们这次刚才提到的说24号，它这个发掘其实是具体是什么部位啊？就是这个墓的什么部位？ 它是已经是进行到了开主棺了，就是主棺它分为两层。你刚刚说的24号这个发掘是它把主棺的外棺卸掉了两边之后，在外棺和内棺之间，然后发现了这么一个就是一叠金饼，是这样子的。已经是相当很靠近墓主人身边的一个东西了， 就我们是层层往里进入，现在已经基本上进到最里层了。 对对对，马上就要开主棺了。 哎，刚才这么介绍这个流程，现在24号刚刚进行的是这个主棺的内外棺之间啊，发现了很多个金饼。 对， 那这个金饼里面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马蹄金、麟趾金，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在汉代时候又做什么用的？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详细说说。我们还得再回到海昏侯这个本身啊，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其实刚才雨洁提到了，是你一直用一个词儿是可能是刘贺。 对对对对。 那我们问问这个海昏侯他到底是什么？如果从这个侯位上来讲，他应该是一个侯位，封的一个侯位。 对， 那 地方侯。 地方侯 啊， 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海昏侯是这样子的，海昏侯，海昏是个地名，就是叫应该说是海昏县，但是现在这个县已经没有了，因为在西晋的时候有一次非常大的地震，然后把这个鄱阳湖整个就是震到 这两个县沉进了鄱阳湖底， 消失了， 对，消失，所以现在没有海昏这个地名，但是海昏侯这个名字在史记，就是在在史书里面是保留了下来，不是史记，史记 历史记载当中， 对，历史记载当中被保留了下来。 嗯， 那么他是一个怎么回事呢？就是第一任海昏侯叫做刘贺，他呢是他的奶奶，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李夫人，倾国倾城的李夫人，李夫人的儿子叫刘伯，然后刘伯的儿子叫刘贺。那么当时是谁当政？是大家记不记得霍去病？霍去病他们家有个叫霍光，霍光在这个后期，就是汉武帝后期开始就把持朝政，然后就成为了类似于鳌拜的一个存在，他可以立帝或者是废帝。那么他当时在汉昭帝去世之后，他就想要找一个小娃娃来把持政权。那么他找了谁？就找的是刘贺。刘贺当时是不满20岁。然后他的封地其实也挺远的，封在哪里？封在南昌，他封叫昌邑王。 昌邑，邑就是 南昌 上面一个口点， 对对，就是也是县的意思，邑县。然后呢，昌邑王，他把他就提到中央，然后呢，从南昌一直走啊走啊走到西安，然后呢，只当了27天皇帝。 时间很短。 对，其实刘贺在历史上记载非常的荒唐，说他做了千余件错事。当然就是一直以来啊，专家们说这可能就是霍光给他安的莫须有的罪名。然后他被废呢，也跟他当时进了长安之后，有想要把持朝政，就是进行兵变这种事情有关， 有这样的倾向。 对，然后他后来呢，但是没有斗得过霍光，因为他不是康熙，他没有韬光养晦，然后马上27天之后就被废了。废了以后没有杀他，然后就把他给提到了这个，又把他贬到原籍，就不是王了，就变成了侯。然后呢，封在海昏这个地方，他是第一代海昏侯， 第一代。 对，然后呢，他的儿子，他的嫡子就会一直继承海昏侯这个名字，一共继承了四代，直到这个后来。因为有些事情，这个侯被废掉，这个侯位被废掉。然后这样子就是整个海昏侯的历史。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疑似是刘贺？ 就是理论上讲，有可能是四个人都，因为四个人都是海昏侯，对吧？有可能是四个人之一，但是我们现在初步确定他很有可能是刘贺，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这个海昏侯墓里面发现了非常多的只有皇族王室级别才能享有的特权， 比如说 他的这个墓葬中间出现礼车，他有车马坑。车马坑这个是只有皇帝级别才能够享有的，这是南方第一座发现的车马坑，汉代车马坑。 南方 汉代 车马坑、 对，像马王堆墓、长沙王后余姚墓这些大墓里面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发现了只有这个天子才能享有的一些金银器。这些都是，比如说灵纸巾，我们刚刚说灵纸巾它的有一面它是用琉璃做的，那琉璃在当时其实是比玉要贵的。据杨军老师介绍，就考古发现的这个考古队长杨军老师就说，这个琉璃的技术一直是掌握在皇室成员手上的，这个也是他是作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一个证据。还有一个也比较好玩的是说，他的那个印是大刘青印， 就是在这个墓当中出土的一个印，是吧？ 很小一个龟形印。然后他是说是有可能是刘贺才能用这个印。但是为什么就一直说是疑似？因为还没有出现像马王堆二号墓中间出土的那个三枚印，一个是代侯之印，一个是长沙丞相，一个是立仓之印。就把他的身份、他的职位和他的名字全部确定了。但是现在 那关还没有打开、 嗯、 不知道能不能在他的身边出现这一个能够标志他就是刘贺的确定的这一个信息。 哎，雨洁刚才说到的这个点，我可不可以这样推断、 嗯、 就是我们要想确定这个墓主人究竟最终到底是谁、 嗯、 我们是通过刚才说到的这些个印来确认他的身份， 或者是说他的器物上面有明确的他的名字。如果是说没有的话，就不能像现在就是说就不能是完完全全推断他是刘贺。 嗯，所以这还要等到这个主棺开棺之后， 对， 然后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期待。 因为现在感觉是99%是刘贺， 嗯， 只差那个1%。 哎， 嗯， 刚才说到这个车马坑啊，说到这只是就是帝王才会享有的一个这个权利啊，那里面的比如说马车的数量也好，还有包括它的这个规模，车马坑的这里面的规模也好， 嗯、 这个在咱们的海昏侯墓当中，它有没有一个特点？ 它是这样子的，它的车马坑有20匹马， 20匹马， 对， 嗯， 然后呢？4辆车，那也就是相当于是每匹马是每驾马车是五匹马， 嗯， 那这个五匹马的话，嗯，其实是只有天子一级才能享受的这个规格，所以呢，在这个上面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说他应该可能是汉废帝，而且据说啊，我们看那个考古成员他发的微博，就是说这个里面有好像有那个8顶了，不知道有没有塞进9顶。 嗯嗯，8顶和9顶是什么？ 9顶的话呢，就是皇帝才能用9顶。 嗯 嗯，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但是如果是在一个王侯墓里面出现的话呢，就相当于是越界，所以就是偷偷塞进。 嗯，哦，这样来理解这个词儿哈，这个用语。哎，刚才雨洁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海昏侯啊，在历史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侯位啊？它是用地名来分，这其实也是汉代的一个规矩是吧？特点。 对，像长沙国一样。 嗯， 长沙国。然后长沙国王，然后海昏侯、 嗯、 这都是地名、 嗯、哎、 嗯、 而且我刚才介绍的时候，其实11年咱们的已经批准要进行考古性的这个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对对对，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 抢 救性。 抢救性是这样子的，因为在考古呢，嗯，考古学界呢它有几种，有一般来说是2种，一种是主动性发掘，一个是抢救性发掘。主动性发掘的话，一般是跟比如说是那个这个地方探明考古官探明有可能有东西，然后主动申请说我要进行一个实验性发掘， 嗯， 或者是说这个地方本身是一个文保单位，然后呢我要进行对它进行大遗址保护，然后进行的一个发掘，这是主动性发掘。 嗯， 还有一种发掘的话，抢救性发掘也分2种情况。第一个的话呢，是它要进行大型基建，就是基础建设，在地基发现地基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东西， 就是挖的时候发掘的时候先得盖是吧，先得 不是 建设， 就是在比如说我们要建栋房地产大楼，然后打地基的时候、 哦、 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底下有东西、 嗯、 然后上报给文物部门，然后派考古成员考古的队员过来发掘，这是抢救性发掘一种、 嗯、 还有一种就是直接遭到人为破坏，就是我们所说的盗墓。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来进行一个抢救性发掘，就是两种发掘，就是抢救性发掘比较大的一个分类吧。 嗯， 然后像海昏侯墓，它是因为在当时就已经有人在进行一个盗墓的一个活动了。 嗯， 而且打了14米深的盗洞，14米深大概有几层楼？ 就14米深了，已经很深了，是吧？ 对，已经打到了已经打到主椁板了，只差5公分就开了。 嗯， 然后被当地的群众发现了，就晚上总是有人在那个上面有灯光闪有动静，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个群众就偷偷的上去看了是什么事情、 嗯、 然后看到有新土出来嘛，然后马上呈报给文物部门，然后才就是把那群盗墓贼抓到了，然后赶快去进行发掘。 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阻止的话，如果打通了，有可能会给这个墓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东西都不能在电视里面看到了， 或者说会不会把它整个里面的 破坏掉？就、 嗯、 如果是里面有壁画，现在是没有探明有壁画，或者是失手的话，它可能就因为它没有进行过专业的这一个进行保护性的这个发掘嘛， 嗯， 它 没有注意环境，它就会破坏这个里面的环境，那么它里面有那些氧化还原的东西就立马就会灰飞烟灭。 对， 就比如说像竹果实，它是现在拉到低温仓去进，就是低氧仓，低氧仓去进行一个发掘，那么可能在如果是有盗墓的话，它那些东西就可能就完全保存不下来。 是，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些东西，能把很多的这个金饼哈，或者是其他的很多有价值的文物，可以很好的去保护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实还是源于当时大家及时的发现和制止这样的盗墓行为哈。 对， 那也给我们留下了这么有价值的这种考古的发掘的内容。那刚才我们是跟今天节目的嘉宾，咱们易空间文化导师曹宇杰啊，一起来说了说这个海昏侯墓，他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这个墓，它的考古价值是怎样的，而且截止到目前哈，其实它已经发现了20000多件文物了。 对，非常多 非常多，然后其中有很多都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 对 对。 那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和今天节目的嘉宾宇杰呢再来聊一聊，重点聊一聊刚才说到的这个24号发现的很多的金器 啊， 这些金饼，比如说马蹄金、麟趾金，它到底在汉代的时候是干什么用的，通过这些金饼金器的数量还有它的这个价值，能不能也推断出咱们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12月24号，在备受关注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主棺清理现场，考古人员在主棺内外棺之间新提取出了96枚金饼和若干枚马蹄金、麟趾金。截至目前，金饼总数已达285枚，是汉墓考古中最多。专家预测，海昏侯墓考古价值有望超过马王堆。海昏侯是谁？为什么能有如此多的陪葬？这些个金饼金器有什么特点？考古工作如何推进？考古价值如何界定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海昏侯墓汉墓考古之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易空间文化导师，也是咱们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考古学硕士曹宇杰，铁马姐姐，欢迎宇杰啊。 嗯，你好。 哎，刚才宇杰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哈这个备受关注的南昌西汉大墓，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海昏侯墓啊，它的考古价值在哪儿？也说到了，其实从它这个映入眼帘，映入大家眼帘之后，就是一直被大家关注。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考古的现场、考古的过程也通过电视，其实像我们的广大的对直播哈、让大家更清楚的能够了解哈。那就在前天24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考古人员呢是又在主棺内外棺内外棺之间呢新提取出了96枚金饼，还有很多的马蹄金啊、麟趾金。现在呢，金饼数量达到了285枚，整个金器数量应该是378枚啊， 378枚、 是这样的一个数量。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吧，为什么它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金器，像金饼，还有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马蹄金、麟趾金，具体在那个年代都是干什么用的？ 是这样子的啊，那个金这么多，其实还是让专家们非常讶异，就是没有想到它会多成这样，就大家知道里面可能会有金饼或者是马蹄金、麟趾金，但是没有想到会多成这样，它的数量加起来是所有现在出土的汉代墓的总和还要多， 就是它的数量之多让人震惊。因为高等级的这个墓葬的主棺当中发现金器其实不是首例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之前像这个中山怀王墓当中也有，但是数量跟它是没办法比的， 50多枚的样子，不是特别多，而且是小金饼。这个的话它是成套成套的出现那个麟趾金，它码的特别特别好玩，就是它是像比如说你看一下 iPhone， 大概这样子，然后把它斜着切开，然后麟趾金就是这样的斜着切开，然后对着摆了一盘一盘的，看到那个图上就是一盘一盘，然后一盘一盘的这个金饼。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呢有两种就是说法，第一个说法的话是现在比较通就是学界比较觉得是正确的说法，就是它是奉父 所谓的凤妇，一个贝字旁一个帽子读凤， 嗯， 然后妇呢就是贝字旁一个太傅的傅的一边， 嗯，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给人办丧事的时候送的礼金，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嗯， 然后这个就是是中央给地方的凤妇， 嗯， 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些金子的来源， 嗯， 还有一个说法有可能是跟这个。咒金律有关，咒金就是一个有字，一个寸字， 嗯， 这个字读咒，那它这个是地方给中央每年进贡的金子，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叫咒金失侯，侯就是失去侯位， 嗯，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每年进贡这个金子的时候不积极或者是成色不好， 你就失去侯位了。 对，那个这个事情最著名的是谁呢？是那个卫青的两个儿子，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咒金失侯的。 嗯， 但是这批东西的整齐度也好，然后它的这个成色也好，嗯，大家觉得还是凤，可能是凤夫的一个作用，尤其是马蹄金和灵指金，它在本身的作用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那个丧葬的时候用作的一个礼金。 嗯， 在平时的话是不能。也不是说不能用，就是它用的使用的机会是很少的。 因为我查这个资料当中说到这个麟指金哈，因为麟就是麒麟的麟， 对 啊，指就是指头的指， 对对对， 是不是也跟它的这个造型有关系？ 很像 哈。 对，这个事情要说到一个谁呢？要说到一个汉武帝。那么汉武帝当时呢是说，就是说他是来自上天的授意，据他说是自己去祭拜上天的时候曾经捕获了一批白麟，就是白麒麟，然后在水边呢又出现了天马，所以白麟天马都是罕见的祥瑞， 嗯， 你知道古代的人就特别喜欢祥瑞嘛， 嗯， 然后呢就要把黄金令柱改名成这个马蹄的样子或者和这个麒麟的脚趾头的样子，然后以求上天的这个保佑， 嗯， 但事实上这个应该不是他原创， 嗯， 应该是他附会，因为那个麟指金和马蹄金这种式样在汉代，就是在战国的时候，汉代之前就已经有出现了， 嗯， 但是也有一个这样子，这个名字得来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 是，而且麟指金它背景当中介绍就是说中央发给这个，比如。部队的啊，或者说是一些功臣的， 对对对 啊，是从中央到地方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给的这种麟指金，而且它呢，其实一般不作为货币来流通， 对对对， 因为它如果要是使用的话，是需要切块的， 对， 因为它不是固定的，比如一块一枚是多少多少啊，不是这样的标准，它是需要切块以后来称量的， 对 对, 对、 啊，要放到秤上去称的啊， 对，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这个造型其实是有古人对于这种吉祥的这么一个寓意在里面。 对， 那说到这个麟指金也好，还有包括这次还出土了金板，这个金板又可能是干嘛用？ 金板现在还没有确定的定数，说它的这个作用，就是专家现在也在疑惑这个事情。 嗯， 但是就是如果按照以前在长沙出土的金板来说，长沙出土的金板跟这个海昏侯就是一块平板。 嗯， 然后长方形一块一块，但是在长沙他出的那个金板的话，它会有格子，然后他用的话呢，他就是有，你常常也会出很多的砝码天平，就是用的时候就是剪一小块，然后把它放到砝码天平上面，然后当做货币使用。 嗯， 在南方的话，金器流通还是很，就是比铜钱和这个比北方来说要多一些的，所以有可能这批就是还没有进行。就是还没有做成格子的金板，有 上面没有任何这个，现在还没有发现一些文字和图案信息啊。 现在这批墓葬里面的不是说金板，就是说泥金饼和马蹄金上面，他发现了上中下。 上中下。 对，以前啊有出现过上，有人就觉得这可能是黄金是上币。 嗯。 但是呢，现在是说上面已经在这个墓里面出现了上、中、下都有。 嗯。 所以。到底是什么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对，可能这些细节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讨论和追究。 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从这些数量上可以再次佐证说西汉时期这黄金储备惊人啊。 嗯。 但是我们从历史上也知道，其实到了东汉，这文献当中记载说皇帝颁赐的这个黄金数量就锐减，从几万斤、几十万斤直接到几百斤、几千斤哈、啊。也有人说这么多黄金到底去哪儿了？ 有可能就到墓葬。 对，可能大家都在这个关注和推断哈、啊。而且呢，从这些这个数量上，金器数量上是不是也能推？ 推断出这个墓葬主人的身份等级？ 有可能，因为这么大量，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猴能够拥有的。 嗯，那除了这些备受关注的金器之外，其他从这个海昏侯墓当中出现的比较有意思的文物，据你了解还有什么？ 有说两个，一个呢是海昏侯墓当天在直播的时候，我们看着出土的一个屏风，那个屏风上面有个孔子像，这好像是现在目前来说最早的孔子像，而且呢在孔子像旁边呢标注了孔子的身高，然后它上面标的话将近是2米， 有这么高， 特别高，然后这也是让很多人震惊的，而且也是第一次发现说在屏风上面会有人物像，其他以前很少，而且还就是专门标明是孔子。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出土了一个西周初期的提梁酉。这个提梁酉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呢，它是一个干嘛呢？它是酒器，是青铜器 盛酒的 啊，而且是西周初期的。你想现在就海昏侯墓时间是什么？是西汉中后期，那么时间跨度非常的长，将近有千年左右。那他就干嘛呢？就像现在人喜欢说古董一样，他其实有可能也是把这个东西当古董一样的收藏。 那从这两个物件，我们也可以推断出这个墓主人他的一个 生活情趣还是蛮丰富的。 首先有屏风，屏风上面的人像又是孔子像， 对 啊，然后还有这种收藏西周时期的这种盛酒器， 对 啊，所以能推断出他的主人的生活气息在里面。 对对对，他是一个，我觉得还是生活的比较有自己的一套，有可能是有别人说是两种，一个呢是有可能是把这些东西放进他墓葬的人比较有眼光，还一个呢就是他可能自己本身对这些东西就很喜欢。因为他的墓葬中间是出土了非常多有关动物的器型，除了像我们经常看得到的鹿，然后龟，这些器型以外，在他的车马器全是错金银的，非常非常华丽，上面还有一个大角羊。然后那个大角羊是哪的呢？那有人推测，专家推测呢是来自于匈奴。你从非常非常北边，然后到南昌，然后可见他其实他，我们就说海昏侯的墓葬中间是有一座动物园， 里面有很多个动物造型， 对，非常多动物造型， 都很精美，是吧？ 对， 哎，所以刚才我们这样给大家逐层介绍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了这个海昏侯墓里面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文物啊，可以说种类繁多，而且从这个材质上来讲也是有玉器，然后有金，有玉器，有金器，还有这种竹简在里面， 还有漆器， 有没有这个 屏风就是漆木器， 漆木有没有丝绸制品？ 丝绸制品。现在据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一个丝织品专家叫做王亚荣老师说，他说在内棺里面他依稀是看到了丝织品的，但是因为这个墓葬不是被破坏过吗，就是因为地震，然后你想地震他一个那个线都震没了，都震到鄱阳湖里面去了，他这个海昏侯他保存他肯定就进了空气，丝织品是很容易就是氧化掉的，就所以说就是会变成纤维化，所以说它可能保存的可能性很小。目前来说好像是 从缝里是看到了， 对，可以看到，而且它里面好像是说是有大概抢救出了六匹还是6件，不是很多。 是，那未来的话，如果我们说随着这个工作进一步推进的话，我们对于海昏侯墓的保护工作还可能做什么？ 我听说的消息是说海昏侯墓已经开始申遗了，就是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然后呢也会建海昏侯的一个博物馆，比较就是应该会得到比较妥善的保护。我最希望的是它能够原址保护。对，这是最大的一个希望。 是，今天呢我们跟雨洁来分享了这个海昏侯墓啊里边的点点滴滴。目前呢据我们了解，它现在已经有100多件文物呢打包进实验室进行考古研究。那随着研究的推进啊，相关专家也说有一些历史可能会改写哈，比如说一旦确定了这个出土的一些这个文物，比如说是用于这个酿酒的，那有可能会把我们中国酿酒的历史往前再推千年哈。 对。 现在就像刚才雨洁介绍的，咱们国家文物局也要求 说海昏侯墓呢会以世界遗产标准加以保护，申遗工作已经启动了，那未来这里将被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哈。 对对对， 所以不光是我们这个文博界非常关注啊，我觉得作为每一个咱们中国的普通的这个公民居民哈，我们都应该去 了解一下， 哎，从中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对， 那很高兴今天雨杰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好，谢谢。 好，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29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